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转眼已经进入到十月，也来到了我们的十一长假，首先还是要祝朋友们假期快乐。而在我们假期这几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不同的运动项目，我们该如何科学的参与。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依然也是来说一说我们很应景的一个运动项目，那就是户外骑行。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说到这个户外骑行啊，对于我们现在广大的健身爱好者来说，的确是有不少的朋友现在特别喜欢参与这项运动，而且再加上我们现在啊，对于这个骑行的大力推广，不仅有我们专门的这种骑行道啊， 对， 以及现在这个天气也非常的适宜大家去参与这个骑行运动，所以也让我们的这个户外运动可以选择的项目就更多了啊。 嗯， 再加上本来骑行呢，它也是一个挺有群众基础的运动项目的， 对， 所以呢，对于这个项目我们大家并不陌生了。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想和大家去说一说户外骑行给我们能够带来哪些好处，以及呢，我们在参与这样的一个骑行的运动形式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对 啊，给大家去做出一个普及，让我们可以更加科学安全的去参与这项运动。 对， 那首先呢，我觉得严老师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去先介绍一下啊，自行车骑行它既然能够单独成为一个项目，那必然是有它自己的一个项目的特点， 对， 并且和其他的运动项目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比方说让我首先想到的话，那它一定就是因为它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运动工具， 嗯，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自行车。 嗯， 其他的这个特点都有哪些呢？ 我想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体育项目，从锻炼的角度来讲呢，第一个它不受时间的限制，也不受速度的限制，就是你可以快可以慢，第二个呢，就是说骑行呢，其实它对我们身体的，如果从维护健康健身的角度来讲，比如说它是一个很好的减肥控体重的运动方式，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人体是通过肌肉的收缩来完成这个肢体的活动的过程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肌肉的收缩它又压缩了这个血管，它又使血管受到压缩以后呢，使血液的循环呢加速。然后我们通常这个骑行我们指的是户外，就像刚才孟莹讲的，在这么好的一个季节的氛围底下，很多人出行不仅是上班了，甚至出去游玩呢也可以骑上自行车，而且现在自行车非常方便。那么这样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空气当中的，如果我们到一个植被比较茂密的一个环境当中，它的氧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骑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的话呢，它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可以使我们健身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也好，或者说是可以产生的效果的一种身体活动的方式也好。第二个呢，其实就是从这个身体和这个骑行它的这个运动动作之间呢，我不知道孟莹注意过没有，那么就是说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是一部分静止一部分在动，你比如说人的双背和躯干相对是静止的，然后呢下肢是在运动的，那么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假如说你如果骑行的速度快了以后呢，那么它的 心跳的频率就会加快， 嗯， 然后呢对心肺功能的要求呢就会提高。而且呢如果在户外骑行的话呢，除了你主动的加快和减慢以外呢，可能还有地形的问题， 嗯， 比如说在山地有上坡有下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它在我们健身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跑步，那么跑步这里头呢实际上呢它主要是还是一个人的动和静止的问题， 嗯， 那么从这个骑行的角度来讲呢，它除了人体的动和静以外呢，还有一个人和车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个骑行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对我们身体所产生的影响呢，和能够让我们通过运动能够去的这个地方距离也都发生了改变了， 对，更远了嘛， 更远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它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呢就变得更加的丰富啊。那我想呢就是说我们从健身的角度，首先从它运动的角度呢，我们需要注意呢它的动和不动的部分。但是不动的这些部分不是说它没有用，其实它也需要有肌肉，需要有一定的力量来控制身体的稳定性。所以呢这就是说从骑自行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对我们身体的全身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作用的运动的健身方式， 对， 或者说是健身的项目，特别是对心肺功能对肌肉力量的保持，那么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健身过程当中可以促使人体健康水平维持和提高的一种很好的一种手段吧。而且咱们国家历来有自行车王国的这么一个称号嘛， 对，所以我们也说这项运动它的群众基础是特别好的， 对，所以你看现在又加上这个共享单车， 嗯， 原来吧就是我们可能要想骑车你还考虑我得买一个车，我倒觉得这个骑行啊这就看也分级别了。如果简单的用这个发烧友的这个来说这件事儿的话呢，可能发烧友他对这个自行车有特别的要求， 对，比较专业的要求嘛。 我还看到有那个自己家私家车背后还有专门去固定那个自行车的那个架子， 对 啊，那么也有些呢可以折叠的放在后备箱里头，出去到一个旅游的地方呢他也可以骑车子。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的话呢，可能现在更多的是可以分享到的就是共享单车啊。所以呢这个共享单车我觉得我们在骑行的这个问题上呢，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需要注意到它这共享单车呢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特别人性化的呢最重要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就是那个车胎，它是实体的，不用去补带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不知道孟莹注意过吗？它那个车座是给你告诉了你标记的，比如说1米7、1米75、1米8、1米6、1米65。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在我们骑行过程当中呢，调好这个位置的高低呢，对我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腿部的用力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先决的条件， 嗯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在这个骑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健身的项目啊，而且呢你在一定程度上呢还能够感觉到它的速度感，因为在骑行的过程比如说有那个坡度的缘故可以有这种速度感，还有你自己努力的拼命的这种骑行到最大速度的这个时候呢，你也能够感觉到它的这个速度感， 嗯， 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和跑步似的呢可以通过控制这个速度的快慢做这种快慢交替的这种骑行。所以呢这就是自行车对我们来讲的话呢从它健身的角度来讲呢，就等于我们有了一个除人体以外的一个健身的器械在我们健身的过程当中相伴相行了啊，而且它又使我们的活动半径加大了， 嗯 啊，那么使我们对这个自然的融入的这种感觉它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的选择。当然每个项目都有它的这个优缺点，那你像自行车呢同样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它作为一个大众化的交通工具 变成了一个健身的器械呢，这确实也反映了一个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变化，也确实反映了呢人们依然在关注着健康，关注着运动， 嗯 啊，然后呢又加上共享单车的这种不断的发展壮大，又提供了我们再次可以利用自行车作为一个不仅是出行工具，而且如果有意识的话呢，它确实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健身的器械， 对 啊，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又回到我开始讲的，我们必须注意到身体的动和不动的位置。所以你不动的这块呢，其实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我说孟莹注意过没有，其实你比如说骑行的过程当中，你的肩，你的脖子，两个背其实挺累的， 嗯 啊，不仅仅是你蹬车的腿累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还有一些呢我们骑行的动作啊，怎么样调整我们身体的姿态。所以你看我们在讲到很多健身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常常会提到久坐不动啊，然后又提到呢上班一族啊，包括呢普通人呢都会低头看手机的时候多一些，所以呢你看就有了总局的健身十八法。 嗯， 那么健身十八法最简单就是说你坐的时候向前倾的多，那我这个十八法里头呢就让你后仰的动作多，正好是和你这个姿势相反的这些动作呢，它会让你去主动的做，这样的话就缓解了这个肌肉的这个疲劳发生在某个部位的比例呢增加了这种可能性。所以你看骑行的过程当中呢，也并非说是你那个动作就像木头人似的，实际上呢是可以根据骑行的过程当中呢调整身体的姿态，来确保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呢保持在一个相对的均衡，而不是过度的紧张产生的这种疲劳的状态。所以呢就是说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合理的利用比如说骑行一段时间以后呢让它自由的往前滑行， 对 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腿放松，上肢放松，抬起来，这都是可以的。 嗯， 所以这个自行车的运动呢，它使得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可以利用这个自行车呢，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 对， 你比如说我还见到过在新加坡那个时候他专门有一个公园呢是给这个骑行者的， 嗯 啊，那像这个骑行者呢他还可以推上车子跑步往上走，所以他不单纯是个骑的问题，你还可以推着他往上跑， 对 啊，还有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这个山道上呢做这个骑行的这个练习。 嗯，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自行车这个骑行呢，它使我们在这个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提供了更多元的可以选择的部分。 嗯， 那相对来讲它可能比跑步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就多了嘛，至少你还有一个人和车的关系。 是的， 嗯， 刚才听严老师介绍的这些呢其实也都是谈到了自行车这项运动它自身的一种特点。 对 啊， 对， 有了运动工具就会增加我们的运动乐趣性， 对， 让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坚持的时间可能也会更久一些，再加上有这样的一个运动工具的辅助，的确也像严老师提到的啊，可以让我们去往更远的地方。 对， 并且还有一点也是刚才严老师特别强调的，因为共享单车现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普及程度， 对， 让很多的朋友啊，把我们日常的一些零碎的时间也可以当做一种健身的活动了，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通勤的时间，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绿色出行方式，走着或者说是骑行，或者说是我们坐公共交通。 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都是可以给自己带来很好的一种身体上的收获的。 对，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啊，当然其实您刚才也提到过一点啊，就是我们在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有的人喜欢比较专业级别的这个自行车，所以他的这个水平可能也是比较专业的。 对， 还有的朋友呢可能是我就把它当做一个我日常通勤的方式了。 对， 它既是我的锻炼形式，又是我的这个出行的方式。 对， 那还有的朋友可能只是我今天有这样的一个闲情雅致了，啊，想去骑一骑了，都是可以的。但是在这些不同的状态里，我们的骑行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 没错， 以及骑行的这个强度更是不一样的。 对 啊，那能不能也和大家去分享分享啊，这些不同的骑行状态或者说叫骑行的方式， 嗯， 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种效果又会有哪些不同呢？ 首先作为一个城市的管理者来讲，这是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很好的一个方式， 嗯， 就是有这个共享单车哈。那么我们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健身活动的项目来讲的话呢，那就是它有了体育的味道， 嗯， 在这个最后一公里也好，或者说我们用这个共享单车其他出行也好，甚至我们自己有专门的运动的专业的自行车，专门去做骑行的这个健身也好哈。那这里头呢，从体育的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就提到了运动的负荷的问题，运动的时间的问题，包括运动的间歇的问题啊，也包括呢我常年的这个骑行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我把这些元素融入进去的一系列的问题，是吧？所以如果从体育的角度来讲呢，那我们在考虑这个骑行这个问题上，不管你是最后一公里，还是你出去旅游的骑行也好，还是你专门健身的这个骑行也好，实际上我们就需要关注到，从运动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我们通常说到的运动的频率、运动的负荷和运动的时间。因为项目是我们死的了，就是骑车了。 对，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比如说我们第一种呢叫做匀速的骑车的方法，我就是保持一个速度啊，这样的话呢，我可以骑行比如说30到40分钟的这个路程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像我们在运动当中就是匀速跑。匀速跑的话呢，它首先呢是这个匀速跑的背后呢，它是有一定的强度的，但是呢我在跑的过程当中呢是保持这个强度在一定的时间，然后呢让我的身体呢不断的在这个强度的刺激的范围内呢，让心肺功能呢得到充足的这个改善和提高啊。所以你看这叫做匀速跑啊。所以这样的话呢，这就是说相当于是我们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我如果我想去减肥的话呢，我要保证我的有氧，我要保证我一定的运动的时间啊。那你像我们通常讲到减肥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你希望有过多的脂肪被消耗掉，那脂肪要消耗掉的话呢，它的先决条件第一个就是有氧啊，第二个呢就是保证有一定的时间， 嗯， 那你如果有氧保持一定的时间，那我在选择匀速这个运动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用这个220减去年龄， 嗯， 我就能够算出来的我的这个运动负荷啊。那么这运动负荷比如有氧运动呢，大概就是60%到70%的这个最大心率的这个强度。所以你大概知道这个心率以后，你像我们现在有健身手表甚至自行车上都可以看你的那个心率的这个，有专门的这种装置。所以你这样的话就保持这个骑行的这样的一个速度，然后呢你再保持它一定的时间，那么在匀速的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又可以通过自行车把你带到一个更远的距离，带到一个更美好的田园的这个环境当中，不就健身减肥了吗？你还而且是欣赏了这个自然。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就是匀速的骑行法啊。那么这个可能更多的是那个对于这个减脂来讲的话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手段吧。 对，毕竟可以坚持的时间更长嘛。 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属于那种爆发骑车的方法。实际上这个爆发就是爆发力，这个爆发力呢，实际上就是用这个短的时间，用你最快的速度能够把这个车子呢能骑行的这个距离。那我想这个呢，实际上呢比较多的呢是通过这种方式刺激呢身体能够最大负荷的前提下能够挖掘出来的这种功能的能力，实际上这是一个无氧功能能力。实际上就像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像短跑啊，那你比如说像这种短跑，其实我们在运动当中呢常常是用这个有氧和无氧的比例呢来划分这个运动项目的功能特征的。比如说100%的无氧运动，就像这个100米跑，啊，像跳高，像投铅球啊，这都是在10秒钟以内啊，它 就要完成这个动作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时候呢，它的供能体系呢，它就是专门有这种供能体系来保障它的。所以你在运动的时候呢，如果按照十秒钟的最大强度的运动，你发展的能量供应的水平提高的就是这部分能量供应体系所提供的比较多一些。所以呢，你像这种爆发式的这个就是说是骑行的这个方法呢，它实际上就是用短时间的高强度的这种运动来提高人体的一种缺氧情况下来完成运动的这种能力。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确实也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有一个特别紧急的情况，或者发生了某个危险，你要全力去跑逃离开这个现场，那就是你最大速度的奔跑能力。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平时锻炼的时候呢，也是为了我们在遇到意外事故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好的逃生的能力。第三个呢，实际上就是说提高这个心肺功能的这个练习的方法呢，其实就是我们在普通的健身过程当中呢使用的叫做间歇训练的方法。这种间歇训练的方法呢，用我给学生做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走一步退半步的方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从骑车来讲也好，从跑步来讲也好，它基本上采用的方法呢，就是快一段慢一段，用这个快的呢来提高身体的这种短时间的缺氧情况下的运动的这种刺激，然后再通过一段缓慢的舒缓的这个运动呢，还让身体保持在一定的运动的状态，但是呢不是那么剧烈了，然后让身体有一定的恢复，然后再次再变得剧烈起来去运动。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等于是反复的累加起来的这个刺激的深度和影响身体的变化的程度呢就会提高。因为我们要想一下子把身体的这个能力提高呢，很显然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只能够通过反复的这种刺激。但是反复的刺激的话，如果你不考虑到身体的休息和恢复的话呢，你是保持不了那个高水平的。所以他就通过这种间歇的方式呢，让你恢复一部分，然后再让你去做运动，再恢复一部分，再让你做运动。他关注的是结果，就是整个这个间歇训练结果呢，是起到了一个最大程度的对身体产生的影响而导致的变化。 对，最大的这种刺激嘛。 对，所以这个就是在运动当中既考虑到了你的恢复的问题，又考虑到了运动负荷的刺激的问题。所以你看他这个间歇训练呢，在专业运动员当中这也是用的最多的。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了严老师和大家介绍了关于自行车骑行的一些特点以及不同的自行车骑行方式。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话题是关于自行车骑行。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听到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介绍了自行车骑行这项运动的特点，以及也说到了不同的骑行方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身体收获。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为大家介绍吧。 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叫做障碍的骑行的方法。这个障碍骑行方法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山地或者说丘陵起伏的这种地形。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通过上下坡的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呢，那你比如说上坡的时候呢它就要费力，那这个肌肉做功呢就会更多一些，那么下坡的时候呢它就会减轻一些。所以呢这就是说通过选择这个不同的地形，实际上就是不同的坡度，因为在这个上坡的过程当中呢它费力，那么费力的同时呢，实际上呢一方面是对心肺功能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自行车运动员腿特别粗，就是它对肌肉的刺激呢是特别特别大的。所以这样的话呢 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它就需要有强大的下肢的这个肌肉力量。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也是对腿粗的人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我刚才讲的是专业运动员，我们普通的人呢，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呢，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你的腿部的脂肪被消耗的会多一些，所以它又起到一定的瘦腿的作用。或者说你在同样的这个维度的情况下，肌肉的比例增加了，脂肪的比例呢降低了。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那就是变速。变速那就是我们基本上讲的就是快一段慢一段。那么我们在田径运动训练当中呢，变速跑呢是特别基础的一个练习的方法。 对， 而这个练习方法呢，它是主要针对呢身体的有氧适应能力，包括呢减肥的效果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手段。那么第六个呢，其实再一个呢，就是叫做特殊的骑行。其实这个我记得我在看那个环法自行车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也有这种情况。你看运动员在爬坡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整个是离开他的座位的，身体是在一个直立的状态下，然后利用他身体的重量，还有他相对来讲左右的这个肢体的晃动，然后增加这个腿部的力量，来加速这个车的前行的这个速度。 对， 来确保呢他在爬坡的过程当中能够变得更好，能够成为那个穿黄衣服的那个领骑的那个人。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像这种，就是我们平时呢也可以呢半拱着这个身子呢起来以后呢，用这个身体的全身的这个各部分的力量呢来保证这个骑行的这个速度。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它对你整个来讲不仅是下肢了，可能上肢腰腹部呢它都会起到一些比如说减肥的作用等等的这些。所以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刚才讲到的有这么多的方法，但是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多种方法并举在我们骑行的过程当中，就跟我们做饭似的，不吃单一的饭菜，多吃几样饭菜，你就会觉得味道是丰富的。 嗯，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多几种方法交替的使用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其实它的健身的效果和你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高强度的情况下的运动的兴奋性啊，维持这个运动的高强度的时间的长度呢，它都会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其实呢还有一种骑车的方法呢，这是我看到一个文献当中提到，它叫脚心骑车法啊。那么这个脚心骑车法呢，实际上我看下来呢，它主要说的呢就是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脚心的这个位置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叫涌泉穴。 嗯 啊，那么我们在足底按摩的时候呢，其实涌泉穴呢对身体健康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穴位，也是最被使用频率高的一个穴位。嗯，那么这样的话骑车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在脚蹬这个脚蹬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他介绍这个方法的话呢，就是他要用这个脚前掌，特别是这个涌泉穴的这个位置啊，能够更用力啊。然后呢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呢它要求是一侧的腿啊，比如说蹬车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可以蹬30到50下啊。 嗯， 尤其呢是在这个顶峰的时候或者是上坡的时候呢，他说呢这样效果是更好。但是我个人理解呢，它事实上就是说你用这个脚前掌在蹬这个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利用了脚蹬的那个平面呢刺激了脚前掌，进而呢刺激了这个涌泉穴。然后再加上你上坡或者说顶峰的时候呢，反复的用这个脚前掌的蹬踏的过程当中呢，它就加大了这个刺激的力度。 嗯 啊，当然这里头呢我想这可能潜在的呢，一个呢就是你的鞋的鞋垫这些呢是不是够弹性， 或者说你鞋底首先不要太厚。 对， 不要太厚了你刺激不到， 刺激不到了。但是呢它给了我们一种提示吧，就是这个脚底的这个穴位呢，我们讲呢其实脚底从 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从这个血管运输血液，就是从代谢的角度来讲呢，它是距离心脏最远的一个端点。 嗯 啊，所以这就有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比如说足底的按摩的问题，还有呢老百姓习惯的晚上睡觉前的热水泡脚的这个问题，它都是帮助这个足底的血液循环加速，来加大呢这个物质交换的这种比例，从而呢达到身体的新陈代谢的一个良好的状态的这么一种手段和方法。那么你像它这个呢，就等于是主动的在蹬车的过程当中，利用蹬车的这个动作，再加上风的因素或者说上坡的因素，这就加大了这个对脚底的这个刺激的这个作用啊。但是刚才孟莹讲那个特别关键，如果你的鞋底太厚的话呢，这个作用就大打折扣了。 对， 但是我知道他们作为运动员来讲，如果骑那个专业的赛车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有专门的那种运动鞋的，那个鞋是可以把那个鞋呢和脚蹬呢控制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啊。但是我们普通人呢，可能就是穿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就是说是运动的鞋啊，也许是专业骑自行车的鞋，也许是普通的运动鞋。如果希望用这种方法的话呢，那你不妨选择一个鞋底比较薄一点的鞋，作为你骑行的时候的脚的这个鞋的选择也是可以的。 嗯， 但是最重要的骑行的这些方法当中呢，它还是围绕着心肺功能和肌肉的力量这两个部分呢，来给出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只是通过不同的运动的侧重面，让我们身体呢有了在相对应的背后呢，让身体呢发生了一些改变。所以你看他在一般呢会介绍到这个骑行方法的时候呢，他确确实要求是多种方法并用混搭在一起。 对， 其实目的就是让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呢，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呢，都得到这个锻炼 刺激。 哎，与此同时呢，在利用好这个地貌地形的这个特点，在利用上气候气象的一些因素，这样的话就使我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让身体呢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刺激，而发生相应的最大程度的变化。但是这里头很关键的一个呢，就是从健身的角度呢，坚持持之以恒是个特别关键的。 嗯，对，嗯，当然我觉得啊，刚才杨老师介绍的不同的这些方法，对于我们每一位参与骑行的朋友来说呢，根据个人的情况我们去选择，这是毋庸置疑的。 嗯， 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多多的去尝试一下，也是可以增加自己在骑行过程当中的乐趣， 嗯， 并且也可以让我们能够坚持的更长久的一些办法。就好比说我们如果只是一个拿骑行当成自己的日常一个通勤方式的朋友来说呢，可能我们做不到说总是用这种比较专业级别的，像刚才杨老师提到的爆发骑车法呀、间歇骑车法的方式去这样练习。但是我们偶尔的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我今天时间比较紧了， 对， 我不自觉的就得要爆发一下，又或者说是我在一边骑行，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比较喜欢一边骑行一边听音乐， 对， 那可能根据我音乐的这个节奏，我就不自觉地出现了这种间歇骑车的状况。 对， 对， 时而音乐节奏快了，我的脚底下可能也蹬得快了， 对， 音乐节奏慢下来了，我也就放松下来了。 对， 其实这在无形当中都是给我们进行了不同的部位啊，或者说不同的这个身体各器官的这些刺激。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当然呢，我们参与这项运动更重要的还是那句话，我们希望朋友们能够收获的是健康的体魄，所以在骑行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的误区也需要给大家做出一个提示，是不是杨老师？ 嗯，确实是这样子。我想任何一个体育运动项目里头呢，首先就是一个动作的姿势。 嗯， 啊，其实骑自行车呢也是如此。所以在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如果你的动作或者说骑车的方法不正确的话呢，它是会给身体带来就是由于骑车的这些元素的影响而导致的相应的身体的一些问题。 嗯， 啊，那么这些问题呢可能比较多的呢主要还是在骨骼肌肉 啊，会出现的受力不均匀所导致的。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在蹬车的过程当中呢，就在一条直线上，所谓的直线上就是在蹬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膝关节它在整个一个蹬行的这个完整的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在它的一个平面上，也就是一个直线上来完成的。如果你这个时候呢，你的脚是向外撇的，或者说腿是向外撇的，那么在蹬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受力呢可能就会一侧多一些，一侧少一些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自行车骑行的过程当中呢，它有的时候呢是前就身体弓的这种状态，前弓的这种状态啊，就有点像踏背的这种状态。然后呢骑行的过程当中呢，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注意肩颈部的这个放松也好，背部的肌肉的这个放松也好，它也可能会造成这个骑行当中的长久的骑行的带来的一些问题。但是相对来讲的话呢，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比较多的容易发生由于骑行而导致的问题呢，可能是在下肢的肌肉的部分。 嗯 啊，因为你在动的过程当中突然用力啊，或者准备活动不足呀，这可能会导致的问题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保持一定的身体的姿态呢，找到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呢是比较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实际上也提到了，就是蹬踏的这个动作啊。那么就是说因为你自行车你要让它动，就是这个脚的这个不断的蹬踏啊。那么在蹬踏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从一个动作的角度，我看到一本书上讲，他说是有四个连贯的动作。 嗯 啊，第一个就是踩啊，第二个拉，第三个是提，第四个是推。实际上我理解它这个踩拉提推，实际上就是你脚在蹬这一圈的过程当中几个不同的方位，就是我们在画那个运动当中小人的时候就用那个米字， 嗯， 米字来表示这个身体的动作的，比如说一个回环的动作，骑乘前回环动作，那你要想表示它是一个连续的动作，那就是在这个米字上面呢，在几个不同的位置你把它标出来，你就能看到一个动作的完成的连续过程。其实呢骑行的过程当中在脚蹬的这个时候呢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用力在不同的位置，如果你找不对那个感觉的话呢，不仅累，而且也容易出现一些就是运动的疲劳或者说是损伤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第三个呢，就是忽略了这个频率的问题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可能觉得呢，我的运动量也好，我的运动速度也好，可能是比较关键的吧。但是从频率的角度来讲呢，实际上是它是从量和速度之间呢，它们一个综合的结合体啊。所以这个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在一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你保持一个频率去运动，这也是一种方法啊。不断的改变这个频率呢，也是一种方法啊。那么你从这个运动的角度来讲，量和速度，这个快速呢实际上就意味着是一个负荷的问题，所以实际上在运动过程当中它就是一个负荷，就是强度的大小和量的一个组合。所以我们在实际运动当中呢，往往告学生呢，就说在这个问题上有四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强度大量小，那就是说我用最快的速度骑，但是我可以完成的这个距离是短的。 对 啊，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量大强度小，那就是我可以保持一定的运动量，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平稳的骑的这个东西，但是我相对来讲强度就比较低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还有两种情况呢，是两个都大两个都小。所以你比如说我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可以是两个都小，就我可以强度也小一点，量也小一点，我可以先让身体进入到工作状态，然后我再可以采取呢强度大量小，或者说是量大强度小。所以这个交替变着花样呢，就等于让人体能够始终保持在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它就是一种手段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呢最大限度的达到你的这个运动刺激的这个目的。 嗯， 而且呢你还能够保持你身体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的兴奋的感觉啊，因为你不断有新的刺激嘛，啊，所以这样的话身体就需要应对这个新的刺激。所以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忽略掉这个频率的问题，而过多的强调呢我骑了多长的时间，有多少的量的问题，或者说我快速的骑了多长的时间。所以你看我们前面讲的间歇训练也罢，或者说通过关注这个频率的这个问题也罢呢，这里头就有了一个交替的这么变换的一个可能性。而这个变换实际上就使得人体呢它可以呢发生的变化呢变得更加的丰富，它变化的效果呢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好。所以你看在运动当中呢，这种频率改变的方式来完成运动的这个训练也好锻炼也好，它是个特别重要的手段和方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当然呢我们在自行车骑行的过程当中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容易出现的误区，还有一些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一方面比如说和我们这个天气相结合的，因为户外骑行啊，比如说我们的防晒工作要注意，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补水工作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还有我们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的问题， 对， 也是大家要关注的。 对， 那从这几个角度杨老师也再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吧。 我想呢这个一个是装备的问题，一个呢是我们在骑行前和骑行中包括骑行后呢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从这个装备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选择一个好的车子。 嗯 啊，除了我们刚才和孟莹交流的过程当中讲到的我们上班的时候作为最后一公里我的一种手段，甚至我把这个手段呢把它赋予了体育锻炼的这个含义在里头啊。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我们还有很多的人确实呢他是喜欢自行车骑行这项运动。 嗯， 所以我有的时候从咱们电台回去的时候我自己也骑那个共享单车， 嗯， 路上经常会碰到非常专业的 对 骑行者 爱好者 在长安街上呢做这个骑行，而且你可以看到他呢真的是不仅是穿得很专业，他的车子也很专业，骑行呢也很专业啊。所以我想呢就是说选一个好的车子适合自己做骑行的这个工具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就是说你自己有一个使用非常感觉特别良好的一个运动器械，这对一个运动者来讲呢心理上是一个安慰啊。那么在运动过程当中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啊。那么第二个呢，那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要了解自己，比如说我骑车子我看看我能够骑的一个大致的速度也好，可以骑行的距离也好，可以自己测试一下。这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其实从运动的安全从运动的处方来讲呢，除了你的健康问题，第二个就是运动能力的问题。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呢就是说你看看这个车就跟我们穿的鞋，如果运动的时候这鞋合适不合适，那么这个车子也有一个你骑行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和你相匹配啊。你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要调试它的各种啊，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专业的骑行者来讲，他对车子的要求各个零件部位的这个状态他都是有很敏感的这种感觉的需求的。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准备了。 嗯 啊，所以呢你比如说我们在骑行前呢，那就是说你要对你的这个车子呢它的安全呢做相应的这个检查。 对 啊，包括你像专业自行车它那个备胎啊，这个都是需要注意的啊。那么如果到远处的话呢，可能一些指南针呀或者说地图啊也是要做准备的啊。再就是像刚才孟莹提到的水，甚至呢能量棒，我记得我大学一个同学那是很早了，就是在接近90年代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他从太原骑车回大同，他然后自己买的那个跑车特别高兴，啊，然后他告诉我说骑到雁门关真的是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是想回又回 不 去，想到呢又觉得还有那么长的距离。 对， 但是这个吧，就是说确实是一个很考验人的地方。但是我知道呢，他告我说，说严老师，你看啊，你看我准备了水，准备了能量棒，还有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能量补充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我们作为真的你要作为稍微距离远一些的骑行者来讲的话呢，可能除了这个水的问题以外呢，还有一些能量补充的物质需要事先准备的啊。但是近距离的话呢，无论如何要带上水。还有一个作为自行车的这个骑行者来讲的话呢，头盔也是特别重要的啊。我记得我参加过咱们北京市中小学的那个体质健康指南， 嗯 啊，里头呢也在编的部分来讲，就是我特别呢在那个骑行这部分呢就加入了那个头盔的部分。因为这个头盔其实在骑行者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保障的一个先决条件。 对，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还有呢就是防晒的问题， 嗯 啊，因为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是在户外嘛，所以这个防晒呢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遵守交通规则。 是的 啊，这个交通规则呢你是一定要遵守的，如果你不遵守你就会出问题啊。所以交通规则呢是在每一个在道路上行驶的驾驶员或者说骑行者共同应该遵守的约定。 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严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骑行健身呢，从它的特点说到了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好处，更重要的也提到了啊，不同的骑行方法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锻炼的收效。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因为我们这个生活节奏是比较快的，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未必能够拿出整块的时间去进行一些运动健身，那我们不妨就拿骑行啊作为一个我们日常可以融入到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个锻炼的形式，既可以让它作为我们的运动健身的形式，又可以作为我们的通勤形式。那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我们既有这个锻炼的收效，同时呢也能够满足我们的日常一些工作的需要。那也希望朋友们呢可以在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方式方法当中选择适合自己的，并且能够有效的坚持下来。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共产生两枚金牌，分别是男子冰球和女子冰球。比赛双方各六人出场，共进行3局，每局20分钟，平局需要进行加时赛，加时赛仍平局将通过射门决出胜负。2022，与我一起为拼搏和梦想呐喊吧！还有，也请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底。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大家好，